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05章，就喺呢阵时，大家就坐埋一圈，一时之间都揸唔到咩主意。按照三个扶桑人嘅諗法，九条锁匙就应该喺嗰啲棺木入边，但係第一把锁匙啱啱攞出嚟就遇到咗咁棘手嘅飞枪，咁剩低嘅棺材仲会唔会有其他嘅嘢玩㗎？我哋正喺度諗緊嘅时候，吴思东嘅混混噩噩咁醒返，佢而家就神情恍惚，好似嗰啲电视剧里面俾啲女鬼吸晒精气嘅书生咁，佢讲咗一句：呢度系边度啊？睇个样子，神智就已经恢复咗啲啦。林教授同埋段飞即刻就同佢整咗啲食嘅，我啊冇去理佢，将个目光就转向咗嗰个哑巴。我可以好肯定，佢系一个花国人，因为根据我嘅观察，佢嘅盗墓手法糅合咗南北两派嘅精髓，如果冇好长时间嘅浸淫，系好难做到嘅，绝对唔系一个扶桑人后期系可以学到嘅。不过我又唔明，佢既然一个花国人，点解会混喺扶桑人嘅堆入边呢？仲带住一班扶桑人嚟倒自己国家嘅豆？豆腐听讲话锁匙喺个哑巴手上，就行过去叫哑巴将啲嘢攞出嚟俾我哋睇下。哑巴反而就冇拒绝，佢又从个衫袋嗰度摸出一样嘢，摊喺个手心。我哋行近一睇，呢个系一个极其精巧嘅锁匙，细到好似牙签咁嘅，颜色啊发青，生咗水银心。我哋呢啲咁样嘅大老粗，仲真系唔适合去搞呢啲咁精巧嘅嘢。亦都唔知道两千几年前嘅古人究竟系点样制作出嚟嘅，奇巧淫技真系巧妙非凡。顾文敏啊睇咗眼讲：睇嚟真系要收集齐九条锁匙先可以打开嗰扇墓门，呢个真系太难啦！万一如果仲有飞姜又点办呢？可唔可以谂下有其他嘅办法呢？美女开声啊，梗系唔一样。哑巴一听到佢即刻回答，声音呢就低沉平静咁讲：石门后边有填充咗龙油，外力入侵，墓室里面嘅嘢就会全部销毁，行唔通嘅。豆腐即刻问啦： 咁而家点算呢？兄弟，你呀睇嚟几鸠屎咁啊，快啲帮手出个主意啊！ 哑巴就啤咗豆腐一眼讲：你再讲一句。豆腐啊呆咗呆，拗住个头讲： 乜再讲一句啊？ 哑巴讲：我唔系你嘅兄弟，你未够呢个资格，再敢用呢个词，我会杀咗你。豆腐一听到即时逐咗下，按照佢平时嘅性格呢，佢一定係弹起身㗎啦。但系睇嚟真系哑巴嘅气场太强大，豆腐一时之间都讲唔出嘢，即刻就匿咗我喺后边，郁闷咁同我讲一句： 老陈，佢睇我唔起啊！ 我啊睇住豆腐呢个郁闷嘅样啊，觉得有啲好笑，同时间心里边又有啲嬲怒。而家呢条友啊真系太大架子啊！你老尾你算乜嘢啫？喺呢阵时，我哋虽然啊坐埋一齐，但系唔代表系掩其色骨，同行系冤家。我哋两波人而家只系暂时休战，但系唔意味住可以和平共处。就喺呢个时候，顾文敏忽然之间提出一个疑问，佢睇住墓室后边我哋入嚟时嘅嗰条通道讲： 你哋听下，外边啲声音好似越嚟越犀利。 嗰啲系一种鬼哭狼嚎嘅声音，一阵间就惨叫，一阵间就尖笑。喺呢啲咁嘅阴阴森森嘅墓室里面，听到人都发晒麻。顾文敏就问阿林教授： 你知道嗰啲系咩嘢嚟嘅咩？ 林教授呢阵时啊，拧一拧头，推一推眼镜，讲： 我大半世都从来未见过咁样嘅巫道嘅，居然可以生出啲手手脚脚、眼睛、嘴巴出嚟。如果我嘅老师仲喺度，或者佢就会知道嘅。 林教授话音一落，嗰个哑巴停止咗抹刀嘅动作，担起个头讲： 呢个系私场。私场？ 豆腐啊，好似好咗伤疤忘了痛咯，即刻又露出一副感兴趣嘅样，咁啊行埋去讲： 诶、哎，兄弟，咩私场啊？私仔整嘅场啊？ 哑巴拧转头同豆腐对视，漆黑嘅目光显得非常之阴冷。我忽然之间谂翻起佢头先讲嘅话，心里边啊打咗个惊，即刻掹阿豆腐翻嚟讲：喂，翻嚟啊！好在我掹得快，原来豆腐企嗰个位竟然已经多咗一把黑色嘅刀，笔直咁插咗喺个地砖入边，微微咁震住，反射出幽光。豆腐擘大个嘴，吓到讲唔出嘢，我就成头一身脚汗。而家我谂，我尘缘活咗半世，咩人都见过啦，黑嘅白嘅人都打过交道，但系从来未见过啲脾气咁古怪嘅。如果唔系我反应得快，可能豆腐而家已经俾嗰把黑刀斩咗啦。我一见到咁啊，火都嚟埋。我突然间掹出支枪，由于而家距离比较近，我一下子就用支枪对住咗哑巴嘅额头。我好嬲咁讲：你老尾，你咁捻我，你去死啦！如果唔系必要嘅话，我绝对唔会杀人嘅。毕竟我都只系个赌斗嘅。但系呢条哑巴头先嘅举动真系激嬲咗我，而家真系一时啊眼火都爆，我直接就掹鸡开枪，咔嚓声，一个突兀嘅细响代替咗枪响，就枪卡壳。一瞬间，唔单止我，所有嘅人都震惊咁望住哑巴。吓、啊，点解会咁嘅？先前机械人四个准备做低佢哋嘅时候，枪支亦都突然卡壳，而家又卡壳。我嘅脑里边嘣一声冒出咗一个念头，唔通呢个哑巴有特异功能？唔通系佢搞嘅鬼？未等我反应得过嚟，哑巴已经掹出咗喺地上嘅黑色弯刀，眼光冷冷咁盯住我哋，手指穿喺弯刀嘅刀柄入边，弯刀就跟住佢嘅舞动开始喺度转圈，最后就越转越快。再等到我哋仲未嚟得及反应嘅时候，唰一声，一嘢飞射出嚟，一下子就啄咗喺我嘅手枪上边。我只觉得虎口一麻，枪支即刻甩手跌咗落个地上。机械人四个亦都开始后退，一班人冇人够胆出声，但系距离就已经拉开咗，气氛紧张又凝重。其实从火力同埋人数上嚟讲，我哋就占上风嘅。但系之所以我哋而家嘅情况系咁被动，完全系由于我哋嘅枪支问题。点解一向对方开枪，子弹就会卡弹嘅？系我哋嘅枪出咗问题，冇办法用啊？还系真系有一啲神奇嘅力量喺度作怪呢？譬如系咪对方真系拥有特异功能呢？我系一边谂，一边啊觉得呢啲咁嘅特异功能咧都系流嘢嚟嘅。几乎所有人嘅目光都聚集咗喺哑巴嘅身上，紧张嘅唔单止我一个人，包括机械人四个，佢哋显然亦都系第一次经历啲咁样嘅情况，额头上边系一层白汗，瞳孔紧缩，全神戒备咁对持住。呢、这个时候见到哑巴拧一拧头。声音唔快唔慢，冷冷咁讲：私场已经复活。豆腐呢一次真系吓亲啊！下意识咁想接住嚟讲，跟住好似又突然间谂起到啲咩咁，猛咁揞住咗自己把嘴。私场复活究竟系咩意思呢？戴住面具嘅人究竟系做乜嘢嘅呢？佢知道，似乎比我想象嘅仲要多好多啊！正当我喺度谂紧嘅时候，就听到哑巴自顾自咁讲起咗私场嘅来历。原来呢度系一种极其残忍嘅方术。 古代呢有啲入咗邪门嘅方士係善于养尸魔嘅。乜嘢係尸魔呢？就係嗰啲惨死咗嘅女人，佢嘅怨气係极重，再经过啲方士用一啲秘术嚟炼制，一定时间之后就会形成尸魔。尸魔係冇具体嘅形态嘅，就好似一堆黐立立嘅黑糖浆咁，可以好轻易咁入到去人嘅屋企里面作怪。譬如啲尸魔黐咗喺个墙上边，墙上就会出现一块人面，或者係人眼，或者係人嘴，然之后就作祟害人。方士就借故话要收服呢个尸魔，咁就可以呃取钱财啦。哑巴推断呢一埲咁嘅尸墙所用嘅墓砖，大概可能就混入咗尸魔。嗰啲伸出嚟嘅手手脚脚、眼睛嘴巴，全部都系枉死嘅人而形成嘅尸魔。人行到去入边，就会鉴生咁被食咗。呢一埲捞咗尸魔嘅尸墙，阴气就好重。里面嘅尸魔一旦惊醒，就是一幅群魔乱舞、鬼哭狼嚎的局面。而家呢阵时只是听声音，都已经比先前更加恐怖。我哋就算想离开亦都唔得啦。哑巴讲，就算是佢亦都冇把握穿过呢一个尸墙嘅墓道。眼睇下唯一嘅路就是要入地宫，再搵其他嘅出路。我稍微冷静咗落嚟。不过又觉得有啲唔对路啊！佢话呢啲俾我哋听，究竟系做乜呢？豆腐听完呢个尸墙嘅来历，忍唔住大住胆咁讲：，而家锁匙啊搞唔到，又唔可以用炸药，咁应该点算好嘅？哑巴双手抱喺胸前，慢慢咁踱步，听到之后冷笑一声，唔冷唔热咁讲：，你自己冇脑咩？唔识諗嘅咩？豆腐三番四次咁俾哑巴打击，终于嬲啦。佢一格一格咁冲过去讲：我真係顶唔顺啊，我忍得你好辛苦啊，豆爷爷今日一定要碾死你，咁咪死人扶桑佬先啦。我嚟唔切阻止佢，只係见到哑巴将刀喺手上转咗个圈，跟住冷漠嘅声音带上一丝嘅嘲笑同埋轻蔑咁讲：有胆嚟啊！豆腐俾嗰个黑色嘅双刀啊，揈到眼都花埋，清醒咗过嚟之后，佢有啲怯啦。不过而家当住咁多人面嚟肃杀，佢又觉得好冇面，特别系喺扶桑人面前肃杀就更加冇面。于是佢一咬牙，就挥住匕首一格一格咁啊冲过去，嗰啲速度咧同啲蚂蚁啊差唔多。我啊即时揞住块面，唉，真系冇眼睇啦。之所以我冇阻止豆腐呢，係因为我知道哑巴呢个时候呢就冇杀机。如果禮真嘅，佢就唔会同我哋讲啲咩私藏呀咁嘅嘢㗎啦。呢一个哑巴而家目空一切，唔会将任何人摆眼立边嘅。佢而家同我哋爹咁耐呀，必然就係冇咩计较，亦绝对唔会喺呢个关头对豆腐落手。果然无奈，我听到豆腐啊嗷嗷嗷咁就叫，我擘大眼一睇，就见到哑巴正戚住豆腐嘅衫领，将佢向旁边一掟，豆腐啊成个人就扑咗喺一堆名器嘅上边。